南。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秋之韵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卢隐的散文《异国秋思》。文学主打性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作家汤显祖的剧本《牡丹亭》改编的戏剧故事。 卢隐1898年出生，1934年去世，享年36岁。卢隐是福建闽侯人，原名黄叔仪，又名黄英，笔名卢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他是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和冰心、林徽因齐名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平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卢隐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中，童年生活经历坎坷，成年之后的爱情婚姻也不顺利，身体多病，一生都处于贫困漂泊之中，年仅36岁就死于难产，唯有几本著作是他曾经如流星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标志。在创作上，卢隐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受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影响，作品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提倡人道主义的善和同情。前期创作主要以社会问题小说为主，这一时期代表作有《两个小学生》《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灵魂可以卖吗》等。后期作品主要以心理问题小说为主，代表作为1921年后卢隐以自己和朋友的生活为蓝本写出短篇《霍人的悲哀》《历时的日记》以及中篇《海滨故人》等。1930年卢隐与第二任丈夫青年诗人李维健结婚后，一起东渡日本，寓居在东京郊外，期间创作了一组散文。我们要欣赏的《异国秋思》是其中的一篇。进入文学我欣赏，一起欣赏《异国秋思》。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自从我们搬到郊外以来，天气渐渐清凉了，那短篱边沿牵着的毛豆叶子已露出枯黄的颜色来，白色的小野菊一丛丛由草堆里钻出头来，还有小朵的黄花在凉静的秋风中颤抖。这些景象最容易勾起人们的秋思，况且身在异国呢。低声吟着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句，这个小小的零工是弥漫了怅惘的情绪。书房里格外显得清寂，那窗外蔚蓝如碧海似的青天和淡金色的阳光，还有携着桂花香的阵风，都含了极强烈的挑拨人类心弦的力量。在这种刺激之下，我们不能继续那死板的读书工作了。在那一天午饭后，波便提议到附近吉祥寺去看秋景。3点多钟，我们乘了室外电车前去，这路程太近了，我们的身体刚刚坐稳便到了。走出长甬道的车站，绕过火车轨道，就看见一座高耸的木牌坊，在横额上有几个汉字写着景之头恩赐公园。我们走进牌坊，便见马路两旁树木葱茏，绿荫匝地， 一种幽妙的意趣萦绕脑际。我们怔怔地站在树影下，好像深入深山古林了。在那枝柯掩映中，一道金黄色的柔光正荡漾着，使我想象到一个披着金绿柔发的仙女正赤着足踏着白云从这里经过的情景。再向西方看，一抹彩霞正横在那叠翠的峰峦上，如黑点的飞鸦穿过偏帆。我一缕的愁心真不知如何安排，我要吩咐征红把她带回故国吧，无奈她是那样不着际的去了。我们徘徊在这浓绿深翠的帷幔下，竟忘记前进了。一个身穿和服的中年男人脚上穿着木屐，踢踏踢踏地来了。他向我们打量着，我们为避免他的去世，只好加快脚步走向前去。经过这一带森林，前面有一条鹅卵石堆成的斜坡路，两旁种着整齐的冬青树，只有肩膀高，一阵阵的青草香从微风里荡过来。我们漫步地走着，陡觉神清气爽，一尘不染。下了斜坡，面前立着一所小巧的东洋式茶馆，里面设立了几张小矮机和坐褥，两旁列着柜台，红的蜜橘，青的苹果，五色的杂糖错杂地罗列着。呀，好眼熟的地方，我不禁失声地喊了出来。于是潜藏在心底的印象陡然一幕幕地重映出来。我的心有些颤抖了，我是被一种感怀以往的情绪所激动。我的双眼怔住，胸膈间充塞着悲凉，心弦凄紧地搏动着，自然是回忆到那些曾被流年蹂躏过的往事。唉，往事，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呢。我悄悄地独自叹息着，但是我目前仍然有一幅逼真的图画再现出来。 一群傲娇与幸福的少女们，她们孕育着玫瑰色的希望。当她们将由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曾随了她们德高望重的教师，带着欢乐的心情渡过日本海来访蓬莱的名胜。在她们登岸的时候，正是暮春三月樱花乱飞的天气，那些缀锦点翠的花束都是使她们乐游忘倦。她们从天色才黎明便由东京的旅社出发，先到上野公园看过樱花的残妆后，又换车到景之头公园来。这时疲倦袭击着他们，非立刻找个地方休息不可。最后他们发现了这个位置清幽的茶馆，便立刻决定进去吃些东西。大家团团围着矮凳坐下，点了两壶龙井茶和一些奇甜的东洋点心。他们吃着喝着，高声谈笑着，他们真像是才出谷的雏鹰，只觉眼前的东西渐渐新鲜，处处都富有生趣。当然，他们是被搂在幸福之神的怀抱里了。青春的爱娇，活泼快乐的心情，他们是多么可艳羡的人生呢？但是流年把一切都毁了，谁能相信今天在这里低怀追怀往事的我，也正是当年幸福者之一呢？啊，流年，残酷的流年，他带走了人间的爱娇，他蹂躏英雄的壮志，使我站在这似曾相识的树下只有咽泪。我有什么方法使光年倒流呢？唉，这仅仅是九年后的今天。这短短的九年中，我走的是崎岖的世路，我攀援过陡削的崖壁，我由死的绝谷里逃命，使我尝着忍受由心头滴血的痛苦。命运要我喝干自己的血汁，如同喝玫瑰酒一般。这一切的刺心回忆，我忍不住流下心酸的泪滴，连忙离开这容易激动感情的地方吧。我们便向前面野草漫径的小路上走去，忽然听见一阵悲恻的唏嘘声。我仿佛看见张着灰色翅翼的秋神，正躲在那厚密枝叶背后。立时，那些枝叶都稀稀嗦嗦地颤抖起来，草底下的秋虫发出连续的唧唧声。我的心感到一阵阵的凄冷，不敢向前去，找到路旁一张长木凳坐下。我用稚呆的眼光向那一片阴阴森森的丛林里征时，当微风分开枝桠的时候， 我看见那小河里潺潺碧水了，水上皱起一层波纹，一只小华子从波纹上流过，两个少女摇着桨，低声唱着歌。我看到这里又无端感触起来，觉得喉头哽塞，不知不觉叹道：故国不堪回首。同时那北海的红衣清波浮现眼前，那些手携情侣的男男女女恐怕也正摇着画桨，指点着眼前清丽秋景，低语款款吧。况且又是橘帽蟹肥时候，料想长安市上车水马龙，正不少欢乐的宴聚，这漂泊异国秋思凄凉的我们当然是无人想起的。不过我们却深深地眷怀着祖国，渴望得些好消息呢。况且我们又是神经过敏的，揣想着树叶凋落的北平，凄风吹着，冷雨洒着的这些穷苦的同胞，也许正向茫茫的苍天悲诉呢。唉，破碎紊乱的祖国啊，北海的风光不能粉饰你的寒碜，金宇轩的灯红酒绿不能安慰忧患的人生。深深眷念祖国的我们，这一颗因热望而颤抖的心，最后是被秋风吹冷了。 好了，卢隐的散文《异国秋思》我们欣赏完了。在我们欣赏许多篇描写秋思秋景的文章中，这是唯一一篇描写异域的秋天。东京与上海的纬度相当，日本又是岛国，秋之景色相较中国的江南不会相差太多。但是激起卢隐创作欲望的不是秋之美，而是身在异国对故土的怀恋和对于积贫积弱的祖国的哀叹。在萧瑟的秋天，这种哀伤沉痛的心情来得格外深切动人，使异国的秋思更加悲凉难耐。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作家汤显祖的剧本《牡丹亭》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南宋年间，江西南安府太守杜宝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名叫杜丽娘，长得才貌出众，灵巧过人。杜丽娘芳龄十六，尚未婚配，每日只在绣房中打发时光。杜太守听丫鬟说，丽娘有时闲得无聊，白天也睡觉，觉得实在有失家教，便与夫人商量，要给丽娘请个家庭教师，让她知书达理。新来的教师是个60多岁的老学究，名叫陈最良。陈最良要杜丽娘先读诗经，学了一阵，陪读的丫鬟春香说是要上厕所，走了半天还不回来。陈最良把他叫回来一问，原来春香是到后花园玩耍去了。陈最良要处罚他，由于丽娘说情才免了这顿打。丽娘当着老师的面罚春香从此手不许把秋千所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但是等老师一走，从来不允许走出绣楼的丽娘问春香：春香，后花园好玩吗？春香说：好玩着呢，有亭台六七座，秋千一两架，小溪曲曲弯弯地流过，名花异草争奇斗艳，实在漂亮极了。直说的杜丽娘心驰神往。过了几天，杜太守下乡视察去了。春香看见丽娘天天读诗经，有些神思恍惚，便对她说：